吃饭饭，吃饭饭又散散，大家胖板板，胖板板没人管，熊熊风干干，不散散白板干，吃完胖板板，胖板板水滚滚，然后满山山。